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九点钟的新闻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文教组的节目《建筑二》啊。咁喺第五台的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喺度嘅。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嘅主持曾卓然啊，卓然兄啊， 袁 兄。系啦，咁咧，阿 Stan 咧就上个礼拜同我哋告别咗啦，咁啊，好多谢佢咧喺呢十五集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中国建筑史嘅部分嘅。 系啊，虽然离开咗少少，你回来佢系会翻嚟嘅，不过咧就即系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大家咧就即系唞一唞啦，同埋咧我哋希望咧可以即系 recruit 啊。邀请更加多的即建筑的专家咧，同大家分享咧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的面貌。 各种各样的意思是咩咧？嗱，之后你的一个系列咧，就会跳出咗我哋之前讲的中国建筑史啦，同埋西方建筑史呢两个，即我觉得是一个叫做两个大的主流啦。咁我哋通常讲建筑都是讲呢两样嘢啦。咁但是咧，我觉得在呢两个主流的中间咧，其实仲有好多好有特色的建筑咧，我哋可以慢慢去睇嘅。 系啊，我哋一定要首先要介绍咗嗰个即系点解要揾佢啦，即系呢个咧就系嗰个揾个主持嘅原因。咁啊，先慢慢咧再同大家讲里边即系唔同嘅部分。咁咧，我哋话咧即系前两季咧，其实系一个好中心嘅一啲嘅讨论嚟嘅，即系话咧建筑史用建筑史啊铺出去处理西方建筑史咧，同埋咧中国建筑史唔同嘅一啲嘅部分。咁啊，一步一步咧就开展咗大家对建筑嘅各种各样嘅理解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叫做系中心嘅部分，即系话核心嘅一啲部分。咁但系咧，其实真正嘅广阔而未知，同埋真正值得讨论嘅，有含混嘅，有各种各样可能性咧，其实正正系边缘嗰啲部分，就系话其实不属于难以被归类嘅，可能佢唔系属于西方建筑，甚至乎唔属于西方嘅，佢亦都唔系中国建筑，当然亦都唔系中国嘅嘢。佢同一時間佢都係建築物嚟嘅，佢同一上都有各種各樣嘅有趣嘅建築嘅特色係可以同大家分享。 背後亦都有好多故事，其實都係好有趣。 係啦，同埋咧，即係如果你見到咧，即係我哋一開始我哋用建築史嘅角度去處理，咁然後咧到阿 Stan 講嘅時候，我哋更加多咧用文化史嘅角度去諗各種各樣嘅部分，即係話建築文化。而再我哋再進一步咧，可以用即係文明史嘅角度去做呢個觀念去觀照，即係話其實好多唔同嘅更加廣闊嘅文明，即係交互啊，种种唔同嘅互动啊，其实咧都系喺我哋嘅即系可以借住建筑去讨论各种各样唔同嘅东西。咁所以我哋一步一步咧，其实系开展紧建筑讨论嘅可能性。 系啦，咁除咗话我哋喺理论上面一啲基本嘅知识上面点样去欣赏建筑咧，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点样去感受嗰个建筑，或者系感受一个城市。我哋喺生活喺城市入面，点样感受自己处身嘅城市，又或者我哋去旅游嘅时候，点样去感受呢个城市带俾我哋嘅一啲嘅魅力咧？咁我谂。我哋系时候介绍我哋嘅新嘅主持出场啦。咁呢一位咧，可以话系旅游达人啊。咁亦都咧系一位建筑师。咁我觉得以呢两个身份嘅汇合咧，其实可以俾我哋呢个节目《建筑二》咧，咁啊喺二呢一方面咧感受得更加多。咁啊，立即请出我哋嘅新嘅主持啊， 噔噔噔， 余英豪先奴啊 ，Hello 先奴 ，Hello 先奴， 系啊，第一次同先奴见面啊，喺呢个节目入面。不过其实咧之前咧就讲少少嘅啲日事啊，其实我之前同过先奴做节目噶， 系 不过就唔系呢个节目啦，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咁因为阿先奴都系旅游乐园嘅主持嚟嘅， 系啊，通常就系礼拜六晏昼4点至6点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就 嚟第五台喎，我都有啲緊張， 係咪啊？咁啊，仙奴亦都係一個資深嘅電台節目主持啦。咁、而我之前同佢做節目咧，其實就係我上過旅遊樂園入面咧做過一集嘅嘉賓。咁講緊都三四年前啦，好似、 當年佢初出茅廬咁就去咗意大利啦，所以同我哋介紹啦， 介紹咗意大利南部。咁其實嗰一次嘅旅行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得著嚟嘅。咁我覺得都同我哋個節目有少少關係。咁、就係嗰次我去完歐洲嘅旅行啦，咁都有三四個月左右。咁其實翻到嚟咧，就覺得自己實在識嘅嘢太少啦。即尤其是關於建築嗰方面嘅嘢，你知道，即去到一啲文明嘅古國啊，呢啲有好多歷史嘅建築咧係可以品味得到，但係我實在缺乏呢方面嘅知識，所以我就決定要開一個關於歷史、關於建築嘅節目。咁啊，終於有咗建築議題嘅節目啦。 聽眾，你嘅猜想係啱嘅。其實阿傑為咗去旅行而揾我哋咁多個人一齊講佢聽種種嘅 又唔 係有趣之處 嘅，我覺得係啦、大家都係即係我諗有好多聽眾都有機會去旅行啦、有多機會見到唔同嘅，無論係古典建築或者係現代建築都好。咁點樣去品味？我覺得是需要學習的，咁而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去帶到一啲學習嘅一啲知識俾大家，等大家之後有機會去嘅時候了解一下，或者可以諗翻我哋節目講過嘅嘢，會唔會可以加添到一種旅遊嘅樂趣咧？ 不過我有啲調翻轉，可能阿傑咧就會覺得，喂，我去旅行嘅時候咩都唔識，睇咗好多建築物或者城市，究竟佢哋係點樣嚟嘅咧，或者咩咁特別咧？好似好無助咁、但我成日覺得旅行咧係一個開始嚟嘅，即好多時咧，我好難去一個旅程之前咧，我係有曬所有資料嘅。好多你都可能唔覺意就行咗入去一啲教堂啊，或者一啲博物館，你之前都冇諗住去。咁去到我就係唔通我乜都知嘅咩？咁啊冇可能噶嘛。咁好多時咧，我覺得旅行係一個開始俾你咧去了解一個地方、一個城市或者文化。咁你當你去嗰個地方，你有少少接觸咧，下次你見到關於嗰個地方嘅一啲新聞啦，或者佢嘅一啲電影，或者一啲關於佢嘅古仔咧，你慢慢會更加容易上手啊。咁如果你旅行有啲嘢你覺得唔知咧，我反而覺得係翻到嚟我會更加揾多啲資料去睇咯。咁如果你有機會再去嗰啲地方嘅時候，下次你咪會更加會知道嗰個地方發生乜嘢咯。所以旅行對我嚟講，只係一個開始去認識一個地方。 其實我哋今次揾阿仙奴嚟主持咧。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就係仙奴真係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旅行。咁呢、唔係話我哋嘅節目當然唔係主要講旅行啦。咁但係透過佢嘅雙腳或者佢一雙眼睛去睇完呢一啲嘅唔同嘅建築物或者唔同嘅城市，佢有呢啲主觀嘅感受之後，再加上佢嘅一個專業嘅背景，我諗可以加添到一啲嘅客觀嘅分析，然之後以一個咁嘅角度帶俾聽眾們一個對於呢啲之後落去介紹比較上冷門少少嘅城市或者建築嘅文化，咁相信會係一個比較全面啲去令大家去認識建築究竟係一樣點樣嘅嘢。 係啊，同我哋如果講起即係當代去睇建築或者觀看建築咧，其實越嚟越多咧注重嗰個所謂嘅感性嘅感受，即係唔係話咧可以話睇幅相啊或者紙上談兵咧就知道嗰個建築其實有咩感覺嘅。咁所以我哋話咧，即係仙奴嘅最大好處就係佢親身去過同埋感受過嗰個建築物。咁有多嘅嘢其实冇办法通过图片或者资料去揾得到，譬如光影啦，譬如感觉啦，譬如气氛啦，温度啦，你呢啲嘅部分咧必须要亲身去，你先知道嗰座建筑物，譬如系好唔好，系嘛？点样知道佢好唔好？其实你睇落就好好，但系可能咧，你去到其实佢可能好冰冷。可能佢啲光系唔適合居住， 可能網上面啲圖片俾人執過曬， 打過燈噶嘛，你完全唔知。咁呢啲嘅部分，你必須要通過一個即係有個隱去，有個感覺，你先可以捕捉到其實發生緊咩事。 不過大家咧又唔使咁驚嘅，我成日覺得咧、一啲可能普遍人會覺得，喂，建築師去到一啲地方，你梗係對啲建築物好認識啦，所以對佢特別感覺好深啦。但我覺得又未必，因為咧。始終建築同旅行都係好個人化、好 personal 嘅，佢一定會俾到一啲你嘅感覺。譬如你唔同嘅時間去一個唔同嘅地方，咁你都會有唔同嘅感覺噶嘛。建築咧，我覺得唔係一啲咧咁，即係好似阿傑講話，喂，我覺得好深好遠，其實唔係嘅。建築咧係應該真正嘅意思，佢係人用嘅場所嚟噶嘛。所以咧應該每個人都有感覺，並唔係話我唔認識佢，所以我冇感覺，唔啱嘅。 我覺得最好嘅建築咧，就應該咧，當你入到去嘅時候，你感受到空間或者一啲光影啊，或者佢嘅一啲材質啊，會令你咧突然間有一種你自己先可以揮發出嚟感覺咧，嗰只先係一個好嘅建築咯。所以每個人都會唔同。如果你去到嘅時候，你覺得哇，嗰樣太深啦，唔使咁驚嘅。即係其實因為你對佢陌生，可能我都係陌生，即係唔好以為好多建築師去到哇，一睇就知，哎呢個係咩 style 啊？呢個係邊個 巴洛克啊？係 啊， 係 邊 個 建築座？梗係唔會啦。即係世界上咁多嘅建築物入邊，可能每一座都知啫。咁可能好概括，只會知道咯。咁但係你如果入到去啲建築物，你突然間有一個感覺，或者你記得係空間咧，呢個就係你自己有嘢啊嘛。亦都係我覺得建築嘅最緊要嘅就係佢俾到人。俾到人嘅一種咩感覺，同埋你中唔中意咯？ 嗯，學習嘅過程唯一知道嘅就係自己嘅無知啊嘛，即係我哋一定係咁。同埋咧，我哋話旅行行旅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咧，都係以我哋為主體去睇事物，即係話咧，我要知道嗰樣嘢，我去點樣去睇，點樣去 read 嗰個建築物。但其實旅行或者睇建築嘅好處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客嚟，即係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我就係無知，反而就係我點樣去融入，或者我點樣去進入嗰個嘅世界。我接受自己其實是浮移的，是不是固定不是穩固的觀念，我可以被改變，我可以被啟發的。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呢，其實去看建築物呢可能是得到的東西會更加多。 嗯， 那如果永遠保持這個無知的狀態，那我們就很難去再進一步去認識一樣文化咯。 唔 係，這個無知咧，我哋用道家嘅觀點叫虛懷若谷啊，即係咧，佢只要你咧有一個虛嘅感覺嘅話，你就可以裝到更加多嘢啦。咁所以用咁嘅角度去處理，即係無知咧，就唔係話永遠都要保持我唔拒絕知識，而係話咧要知道自己咧係一個虛嘅一個狀況。 係咯，同埋當你我都講過呢個係一個 beginning 啫嘛。當你去過嘅時候，你無知咧，你總會如果對佢有感覺同埋有興趣咧，你一定要掘多啲資料，你去問當地人可能，或者你去睇書，你慢慢就會當去你越嚟知道呢一個建築物或者呢個城市嘅背後故仔，或者點解會咁樣起啊？你之後你咪會變咗係對呢、這個。建築你越嚟有感覺嘅時候咧，嗰陣時你就唔會係無知咯。 嗱，有好多人咧喺我哋好似講緊旅行咁，但係都同建築好有關係。就係好多人係喺旅行之前咧，就做咗好多嘅資料搜集先。即係起碼我會 plan 咗個行程啊。我首先今日要去邊度邊度邊度邊度，而每個地方大概嗰啲嘢係啲乜嘢嚟嘅，有少少背景資料咁樣。咁有啲勤力啲嘅旅行嘅人啦，就比較少係真係一張白紙咁樣去感受。 我借一個我哋講翻，譬如我哋之前建築業嘅好多雜數嘅觀點咧，可以幫到我哋去諗依一個問題。嗱，當我哋讀西方建築史嘅時候，我哋知道好多唔同嘅風格，巴洛克啊、洛可可啊、邊度然後點嚟啊、英國又點樣工藝啊、點樣美術，知道好多嘢啦。咁然後咧，其實你腦裏邊有一個既定嘅觀點，咁然後你就去到嗰個地方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就嘗試比對你所認識嘅， 將佢套入去啦， 知識或者套入去。咁我哋話其實你做任何嘢都可以用乜方式去做，譬如我哋睇一個小説啊，佢係咩派啊、咩風格啊、咩去做啊，就解釋咗佢。但其實咁樣讀咧，永遠都讀唔到真正嘅觀點出嚟，因為佢只係一啲重複嘅東西。而第二季我哋話中國建築史，我哋阿 Stan 講好多，就係話其實中國建築史嘅起點，即係我哋呢一套學科本身就係因為比照西方建築史裏面嘅嘢，我哋都有揾翻啲嘢出嚟咁樣去做。所以你見到佢困境同埋麻煩就喺呢度，即係佢中間嘅有啲嘢講唔通，或者嘅時候就嘗試去援引好西方嘅觀點。咁而我哋呢一季嘅或者用呢一季去形容嘅好處就係話嗰啲嘢咧冇乜嘢建築史可以言。你冇乜嘢可以話，你可以話你可以話咩源流可以講空溜溜，咁你可唔可以講到佢嘅好處咧？咁嘅話，其實就變咗你可以即係用到你真正嘅感覺，或者描述到一啲你真正嘅感受。咁就用咁嘅方法，就係希望喺呢一次嘅系列裏面咧，就帶到更加多俾聽眾。 嗯， 我覺得融會貫通呢個就係、是就係阿卓然兄啱啱即係所講嘅，究竟大家得著咗嗰樣嘢之後，可唔可以將佢消化到？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嗱，仙奴又去過咁多地方啦。咁、其實你自己啊，即係以你嘅旅行嘅經歷，或者你去欣賞一個城市、欣賞建築物嘅一啲經歷啦。其實你嘅準備功夫係點呢？係咪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首先盡量將自己保持喺一個白紙嘅狀態，去感受嗰個城市先，跟住先至去做一啲之後嘅資料蒐集，或者揾翻啲你有興趣嘅資料。 其實我去旅行啊，早期尤其是早期啲啦，嗰陣時冇咁多資訊咧，基本上咧你係靠睇書。我覺得幾得意咧，有陣時咧，如果係透過一啲旅行書啦，佢未必有咁多圖片咧，佢係透過文字咧。佢形容一個城市或者形容一個建築物嘅時候咧，你會有一個幻想喺度嘅。咁當你去到咧，一定同你嘅幻想係唔同嘅。但系咧，你就因為有一個差異咧，你之前有個期望啦，所以咧，我去旅行咧，我通常係唔會好完整咁計劃嘅。我成日咧好想去追求咧嗰一隻驚喜嘅，就係、哇，原來係咁樣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會第一步咧，你去旅行嘅時候咧，你有個幻想咧，你先至會令你更加深刻記住你嗰樣嘢咯。頭先譬如講開話啊，睇建築物係咪建築師去旅行一定就會好中意睇建築物呢？咁我諗有啲會係嘅。我啲朋友係會好中意去朝聖嘅，即係對於某啲建築師嘅大師作品好中意去睇嘅，或者一新最近起咗嘅會睇。我就唔係嗰隻啦，我反而咧係我唔會特登去揾。即係當有啲好出名，你會知道啦。但係咧，我反而咧，我中意揾一啲咧唔係話咁出名嘅嘢去睇咯。我覺得咧，你唔係去睇，即係唔係真係要去研究邊一種建築嘅特色啊嘛？如果真係好概括咁講咧，其實我覺得去睇建築只係睇個特色係冇意思嘅，因為咧特色只係代表嗰個時間佢衍生出嚟嘅後期嘅歷史學家幫佢概括咗話啊呢段時間就係咩啦，佢又好有呢啲咁嘅風格。咁其實咧好多建築物咧，佢哋係喺一個時代裏面咧，佢不斷演變噶嘛，即係可能佢抽取咗某啲嘅元素。如果你揀話啊嗰個係咩特色咧，我覺得唔係好必要咯。即係頭先之前再講翻就係、其實建築物最重要嘅本質係要俾人有感覺，俾人覺得舒服，俾人會覺得我係喺呢個空間裏面，我係一個其中一個擁有呢個空間嘅使用者嘛。咁呢個先係嗰個建築物真正帶到人個開心同埋真正去感受到嘅作用啊嘛。但係咧，我又無可否認咧，如果作為一個建築師咧，我係旅行咧，我係會有啲嘢同人唔同嘅。我以前都 職業病 係啦，係啦，我以前咧都覺得會冇嘅。咁但係就唔係職業病嘅。我有啲朋友真係會可能會係建築師嗰啲咧，會去睇啊嗰度佢啲 detail 好喎，我睇佢點樣整咧。咁我就唔會，我反而咧就會好中意睇，譬如當我揭開一個城市嘅地圖咧， 係 我就會啊個地圖咁得意嘅，好靚喎，好想去呢個城市。咁可能我未必睇到個相，我反而就係覺得點解城市個形狀會係咁樣咧，或者點解佢會設計到咁嘅樣咧？我好想知道城市點樣。其實係如果你話我中意睇建築或者城市，我反而係中意知道呢個地方或者呢個建築物點解會有個咩故仔慢慢演變到而家咁嘅樣咯。這個咧反而令你會再更加記得呢個建築物或者呢個城市。咁亦都衍生到咧，你會原來發覺，即係譬如去得多旅行，你會發覺一個城市嘅或者一個建築物嘅組成，佢就唔係淨得嗰個風格或者靚唔靚，佢仲有就係個文化啦，或者係宗教原因啦，或者政治原因啦，好多好多嘢加埋咯。咁而呢幾樣加埋咧，就會令到每一個建築物真係有特色啦。 聽阿先導講完之後，你就可以歸納到咧，卡文咧就係一位建築師控嚟嘅，即係佢咧一見到就邊位建築師曾經佢都係我偶像嚟噶啦。咁 Stan 咧就係大家都知咧係呢個古裝片控，其實佢所有咧都係電影啦，然後走去揾咧邊啲建築物係點啊，有破綻啊。阿先導咧見到地圖咧就話好開心，我聽到就即係嗱，大家都各有你見到咧就係奇怪嘅怪癖啦，但你會見到咧即係建築師的確係有佢嘅眼界眼光喺度，嗰眼。眼光咧就唔好话高深莫测啊，唔系讲紧高深莫测，但系咧的确系与别不同。 我嗰阵时都系心态嚟嘅，即系头先我问话系咪睇好多教堂会好闷咧？其实好多人去旅行咧，如果去比较长期同一个地区咧，你要有个审美疲劳嘅。譬如欧洲， 好同意。 譬如我去睇东欧嗰边好多东正教堂，或者西欧睇好多系一啲天主教堂，甚至你去中东地区睇好多回教寺，你全部觉得喂睇下睇下差唔多啫，睇两间又系咁样，我就好似阿杰咁讲话，我就睇出名嗰间算啦，其他唔睇啦，真系。 但系中国建筑咁入到去啊，庙三寸啊，塔 系啦， 石塔。 但系背后一定有故事。 系，但我反而觉得咧，我就会调整个心态咯。即系我有一段时间，有人都会觉得好闷嘅，有啲当然冇可能个个教堂都去睇啦。咁即系 你如果去西歐，即係大把教堂啦，我都可能揀比較重要啲教堂，但係重要教堂都好多間，咁點咧？其實我覺得真係調整心態。我自己譬如去睇一日睇幾個教堂咧，我覺得個問題唔係幾多個教堂，係你點樣去睇啲教堂。 嗯、 我唔係話去研究佢啲特色，只不過咧，可能你嗰個教堂係俾咗你一個好特別嘅感覺，所以我講咗啦。咁仲有就係、是、嗰、那個教堂後面嘅故仔會好令你感動咯。我會反而咧會覺得咧，如果連續去一紮嘅教堂或者一個地區，當然比較長時間旅行咧，係好得意嘅。你會見到咧歷史同埋文化咧係有一個 transitional 即係佢有一個過渡性，譬如由東歐去西歐，由南歐去北歐。 嗯 由中東地區去到歐洲，其實咧，你見住啲建築物咧，由唔同宗教，由清真寺去到教堂，其實咧，佢哋好似唔同，但係又有啲相似性，就是、因為佢哋歷史嘅關係。如果你反而轉個角度睇咧，點解佢哋每個好似好似，但係其實又唔似咧？你慢慢諗翻咧，你可以將成個唔係建築史嘅成個人類歷史咧，慢慢去將佢好似一個 web 咁樣去 relay 翻咧。其實呢一個去睇一個建築物、一個城市咧，你係好好得意，咁你就唔會覺得好悶咯。呢、這個就係我點解覺得，就算你睇好多相似嘅咧，你都唔應該會感覺到嗰個審美疲勞嘅。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喺我哋嘅節目入面咧，一直都帶俾大家嘅，咁就係我哋講建築咧，唔單止係一棟嘅建築物或者幾棟主要嘅建築物，我哋講得都幾多嘅，就係一個城市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樣子，點樣去規劃一個城市咧？尤其是我哋當卡文同我哋講現代主義啊，講咗工業革命之後，一個城市開始誕生，咁入面嘅建築會係點樣咧？城市嘅面貌開始改變啦，咁。我哋讲现代嘅城市又应该系点样呢？其实喺呢一个嘅之后落去，我哋讲今个季度啦，又有先导带俾我哋嘅呢个唔同嘅集数入面咧，其实我哋亦都会以城市咧作为每一个集嘅单位，咁就去睇唔同嘅城市，究竟呢啲城市个故事系点样，入面嘅规划系点样，又或者有冇啲令到先导亲身去完之后叹为观止嘅一啲感受，同我哋再分享嘅。 系啊，我哋话咧，即系建筑嘅即系几个唔同嘅向度。我哋正之前嘅，譬如西方建筑史或者中国建筑史，起码有一个好强嘅所谓时间嘅向度，即系见到一个历史嘅一个嘅讨论啊，唔同嘅时代嘅变化。咁由中国建筑史嘅后半部或者西方建筑史嘅后半部咧，你都会见到咧，其实地域性啊开始加强，即系唔同地方系点嘅咧，即系唔同嘅细嘅地方嘅区域系点咧。咁我哋即系再谂一直咁再发展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城市咧系一个必须要去做更加开阔咁去讨论嘅一个单位。即系你发觉其实城市咧，正正就系喺我哋正话讲嘅时间同埋空间地域嘅向度里边咧，都可以被聚焦嘅地方。即系佢系两样嘢都可以讲得到，同埋应该去睇得到。咁我哋觉得城市嘅单位咧系可以即系一步一步咧，将我哋之前所归纳嘅好多嘅建筑史或者唔同嘅观点咧，可以放翻落去我哋嘅节目里边去做。咁除咗即系先同佢哋讲好多嘅城市之外，我都希望嘅之前同埋 Stan 啊、Carmen 咧，都为我哋带更加多嘅城市喺个节目里边。咁我哋一齐咧去领略更加多喺城市建筑里边嘅一啲嘅有趣嘅嘢。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翻到嚟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啦，咁喺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曾卓然、卓然兄，咁同埋咧有我哋今集嘅建筑二嘅新嘅主持啊，就系咧余英豪啊先导嘅， 系你 好，系 hello， 系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嘅时候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欣赏城市、欣赏建筑，可以用一个点样嘅角度，咁大家咧首先就可以唔使咁惊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嘅城市或者一个唔识得欣赏嘅建筑。 其實大家咧主觀個感受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寶貴嘅回憶。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想講多少少咧，就係、我哋之後嘅呢一個季度咧，都會以城市為每一集嘅單位咧，去介紹一個城市嘅建築文化。咁城市呢一樣嘢，首先咧，我覺得應該作多一啲嘅分析或者定義，咁、等大家咧去了解多啲點解我哋會以呢個作為單位去分享嘅。 我先從歷史啲去講城市嗰啲嘅觀點，咁然後再請阿仙奴去同大家再分享多啲關於城市喺建築學上面嘅一啲部分啦。咁你話即係城市咧，其實係東西方各種各樣嘅文明嘅一啲核心嘅部分嚟嘅。我哋話咧，我哋叫做有歷史留落嚟嘅建築嘅一啲嘅群落咧，其實好多咧都係曾經嘅一啲嘅城市嘅一啲建築物嚟嘅。其實有趣之處咧，就係嘅城市同建築咧，可以話係一個共通嘅一點嚟嘅。我哋舉個反例啊，即係譬如話蒙古嘅帝國好大，但係佢哋唔起建築物嘅，佢哋係一個流動嘅東西。咁所以佢喺咁嘅大嘅方向裏邊咧，佢哋都唔以城市為佢哋嘅管理嘅單位嘅。最初喺一個咁嘅觀點可以諗到咧，城市同建築物咧，其實有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意味。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引入一本書咧，可能會係一個有趣嘅觀點。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就曾經有一本書咧，係講鄉村與城市嘅。咁佢就話咧，喺我哋近世裏邊咧嘅城市咧，係慢慢咧由一個污糟啦、藏污納垢啦、混亂啦、污染嘅地方咧，鄉村咧就係乾淨啦、清潔啦、整齊嘅一個咁嘅觀點咧，慢慢去到當代咧就變調轉，就變咗咩咧？城市咧就係一個現代化啦、新穎啦、由靚啦、高大啦、高尚嘅部分，而鄉村咧就變咗咧貧困啦、貧困啦、落後嘅啲部分。咁我覺得依個轉移咧就喺近150年裏面出現。咁而咧，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我先奴咧會為大家介紹種種唔同嘅城市咧，正正就係可以講到依一個轉變咧，其實係有問題的。其實你可以喺見到咧城市裏面咧，其實好多可能性。城市唔一定係乾淨、清潔、高尚，唔一定係現代化，唔一定係發達，佢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同埋好多唔同嘅面貌。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雷蒙威廉斯佢提供嘅俾大家講嘅就咩咧？其實中間呢啲嘅觀念咧，係嚟預設咗好多係有落差、有假嘅一啲嘅觀念嚟。咁中間其實有好多著物可以處理。 因為可能大家依家生活喺香港， 乾淨清潔啦， 現代化城市乾淨清潔啦，所有嘢都井井有條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就比較可能未去過一啲叫做唔同啲類型嘅城市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可能啊，世界上好多大城市都應該係類似嘅風格啦、類似嘅樣子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好大嘅，咁、而阿仙奴帶俾我哋嘅嚟緊嘅一堆嘅城市咧，其實都唔係一啲好熱門嘅城市可以話，即係好多係大家未必有聽過，我都未頂啊！嗰啲國家 去過就好難啦， 去過就更加 相當難啦， 係啦，即係可能係先去過。 冇錯， 我覺得咧城市咧，如果真係啲人講話城市究竟係幾大先為之城市咧，幾多人口先為之城市咧？而家我哋譬如香港就700萬啦，啲人就覺得喂，係咪要咁大先係城市咧？其實我覺得城市基本上就冇一個好概括嘅定義嘅、即係幾大幾細冇嘅。 唔同國家都唔同。 係啦。咁但係通常都係指呢一般人聚居嘅地方啦。最初其實城市嘅定立都係因為有一班人佢哋有共同嘅目標啦，所以住埋一齊係保護咗佢想一齊保護佢哋嘅財產啦。所以慢慢佢哋會有一個族群喺度住，有一啲商業嘅交換啊。咁慢慢就啊發覺又要有啲規矩啊，慢慢咁樣衍生咗唔同嘅城市。咁最初呢，如果你有一啲好舊嘅建築或者一啲古蹟嚟睇咧，城市好多時咧，佢建築物咧都好單一嘅，因為都係會同當地嗰個材質有關啦。以前咧地球冇得體化噶嘛，其實好多城市基本上佢哋唔知嗰度遠少少仲有一個城市。譬如好簡單，歐洲以前都唔會知有新世界啦，亦都唔會知喺拉丁美洲嗰邊會有咁大塊地啦，亦都其實譬如亞洲呢邊同歐洲亦都係斷咗好耐。咁所以以前咧，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域咧，佢哋自己衍生嘅城市咧，都係根據佢當地嘅文化啦、佢嘅習俗啦，或者佢哋嘅生活方法啦。有啲城市會喺河邊或者水邊，因為佢哋捉魚，因為佢哋要揾食。咁有啲會喺一啲山谷，因為嗰度可以種植一啲農作物啦。咁有啲會係畜牧啦，喺草原。咁所以都好講話地區嗰個氣候特徵啦，同埋啲人究竟佢哋嗰個經濟個特質，先可以組成呢啲城市咯。 係啊，所以我哋好多集之前講埃及嘅時候咧，有講過啦，即係用尼羅河嘅泥咧嚟做一啲嘅磚嘅。我哋話咧好早嘅埃及文明，咁亦都有咧講過即係羅馬人點樣用佢一啲石材去做建築啦。咁我哋講中國嘅非常之早期，即係先秦嘅呢個建築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講用坑土嘅一啲嘅高地咧，其實正正就係 應該大家認為咧就係夏朝時期嘅人住嘅地方，就即係起高少少，就即係起碼蛇蟲鼠係上唔到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建築物嚟嘅。 我覺得而家譬如城市咧，俾我嘅睇法就會係有邊啲城市我去旅行會特別中意咧？我會覺得佢有一個好統一嘅格調嘅，即係你一去到你覺得呢個城市咧，俾出嚟嘅味道咧，你喺第二地方係揾唔到啦，同埋咧。佢不知不覺咧，佢自己營造咗嗰種氣氛咧，佢係保留咗佢自己一直以來佢哋一種嘅傲氣啦，或者佢哋一種文化嘅素養啦，令到啊佢而家變咗有咁樣嘅感覺咯。咁呢城市我係特別中意嘅，即係佢要感覺上好一整體，唔會好似有好多唔同嘅 alien， 好多唔同嘅外來嘅物品加咗上去，好混雜。我唔中意嗰啲，我中意佢係比較係整體嘅城市， 純粹一啲嘅，保留佢本身嘅嗰種 味道。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因為地球一體化咧，其實好多城市已經好似啦，尤其是我哋講一啲叫 mega cities 啦，即係好多好多人。因為咧，而家你要發覺。好多城市，譬如都會有 Chinatown 啊，會有環區啊，會有 Little India 啊，會有 Little Italy 啊。因為已經城市已經唔係規範咗一個民族啦，或者一種人種去住啦，已經係好多唔同嘅人。咁所以譬如紐約好大，咁因為佢都吸收咗好多唔同嘅外來嘅人咧，慢慢佢都會有自己嘅活躍社區。咁呢一種嘅城市咧，我反而就唔話唔中意，但係咧。我覺得咧就冇一啲比較純粹啲佢有趣嘅文化或者歷史慢慢衍生到而家都冇乜點變嗰啲，我就感覺特別吸引咯。 先生都講得好啱，我唔知你有冇帶過啲朋友去或者規劃去旅行啊？一講到去啲咩大城市，佢就話咪又係睇嗰啲嘢，去到台北，誒、又係睇嗰啲高樓。我喺香港大把啦，最唔中意去啦，即係咁。佢好多係除非去買嘢啦，即係咁。咁但係如果你將旅行等同購物咧，就大件事啦，係嘛？咁可能旅行好多嘢冇咗。咁所以先生都講得啱，即可能而家啲大嘅城市可能太過千篇一律。 系啊，因为真系地球一体化嘛。咁但系所以一啲嘅比较历史嘅城市咧，我系比较中意嘅。咁当然啦，一啲主流嘅大城市咧，譬如欧洲伦敦啊、巴黎啊或者柏林呢啲咧，我觉得都好有值得去研究嘅价值啦。但系今次咧，我想介绍咧，反而一啲大家可能真系未听过，或者冇乜留意嘅城市。但系我觉得我拣你十几个城市咧，佢背后咧都有一啲。令人覺得好得意嘅故仔，亦都有一啲好特別嘅原因，令到而家個城市你會見到係咁嘅樣子。而嗰個嘅面貌咧，你會覺得係好整體、好純粹，你亦都會一睇就諗起呢個城市啊。點解佢有咁嘅文化咧？有咁嘅特質咧？就因為佢咁多百年嚟，佢嘅演變係有一次好大嘅改變之後，佢先會變咗而家咁嘅樣子。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城市。咁同埋呢啲城市咧，佢因為喺圍繞成個世界唔同嘅部分啦，所以佢都會同當地嘅文化啦，或者當地嘅建築特色咧，係好有關係。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先路嘅開嘅名單就非常之迷人嘅，其實即係佢又講話可能有新發現，但同你講肯定係有新發現。同埋咧，其實佢正正講咗好多即係所謂文明嘅罅隙啊，即係其實好多文明或者好多嘅文化之間交互嘅一啲嘅位置，或者好多特殊嘅時空之下演變而嚟嘅呢啲嘢，咁當中咧係相當多嘅有趣嘅文化同埋歷史故事。 入面就包括咗好多係非洲啊，或者係南美洲啊、中東啊等等，大家未必係旅行。嘅时候会去拣嘅一啲嘅城市，咁但系先奴拣俾大家咧，就当然系佢嘅心水之选啦。咁啊，去过先奴有冇去过过百个国家？应该超过啦， 有。 咁喺过百个国家，应该就几百个城市入面挑选咗啲十几个出嚟咧。咁啊，究竟有边一啲嘅城市，我觉得可以趁呢个机会做一个少少嘅预告，咁等大家有一个基本嘅印象，又或者先奴都可以讲多少少呢一个嘅城市，究竟俾咗你一个点样嘅初步嘅印象咧？咁等大家可以首先了解少少先，系啦，跟住落去嘅集数咧，大家就继续追听住我哋嘅介绍，咁等大家又可以了解到呢啲嘅城市嘅魅力喺边度。 好啊。最初咧，阿杰咧揾我做节目咧，我都有啲惊，因为佢话讲城市咧要讲边啲咧，因为我又唔系好想讲啲好主流嗰啲啦。一嚟我又未必真系好熟，未必熟到好似有啲好多人哇，一年去好多次某啲城市，咁我又唔系嗰只。咁但系我拣嗰城市咧，系真系我自己特别中意嘅。咁第一个其实我想讲嘅咧，就系喺也门呢个国家嘅一个沙漠地区嘅城市叫 Shenbam 希巴姆。 也門咧係我去過咁多國家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咁、 嗯、 但係如果近年大家留意新聞咧，其實也門而家都係內戰。咁、 嗯嗯、 我就好好彩，其實去過兩次也門，咁亦都兩次去過呢個城市。咁我點解想介紹也門呢個沙漠城市咧？我哋下個禮拜會再詳細啲講啦。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咧每個城市咧都有特質，而呢個城市咧就喺沙漠地區。沙漠咧係一啲好難去生活嘅條件嚟噶嘛。咁點解啲古人就開始要起咧？ 即係唔係一個現代嘅城市，而係佢本身都有好多幾百年嘅歷史嘅城市嚟噶嘛。 其實呢個成個中東地區好多地方都本身係半沙漠地區啦。咁亦都衍生咗一啲幾緊要嘅文化啦。譬如我之前埃及啊，或者米索不達米亞地區都係喺沙漠地區嗰度出嚟噶啦。咁所以咧，第一集就想講下。咁同埋咧，我想講咧城市。其實咧，同佢嘅當地嘅材質好有關係。呢個城市亦都係用沙嚟起嘅咧。咁咧，佢就係全世界最早嘅一個摩天城市。咁所以咧，就想介紹俾大家。 用沙起嘅一個摩天城市，究竟係點樣咧？咁啊，大家就下個禮拜繼續聽啦。咁啊，除咗有希巴姆、也門嘅呢個城市咧，仲有邊一啲咧？先 係啦，跟住又想跳去另一個，因為我哋就唔係跟時序嘅，我係想跳去另一個地方，就係、是、南美洲嘅巴西啦。 嗯、 巴西咧。大家可能未必知道首都，雖然咧都舉辦咗呢個世界盃同埋呢個奧運會啦，咁、嗯、但係咧佢嘅首都咧其實叫巴西利亞，聽個名咧就非常之巴西啦， 即係好多人嚟㗎，係巴西嚟㗎， 呢好多人都覺得係咪 Rio 咧，係咪你有意內勞咧？咁就係舊首都，嗯、但係新首都咧就係巴西利亞，佢就係1960年咧就搬咗去嘅。呢、這個城市咧其實都好特別，因為佢有一塊森林之中嘅平原而起嘅一個新嘅城市啦。咁點解佢搬呢？其實咧係同佢巴西憲法有關，咁所以咧巴西人我想講下咧，究竟一個國家嘅體制啦，一個憲法咧，同埋佢哋人民嘅 vision 啊，佢哋嘅展望，究竟點影響個城市嘅設計？咁所以咧，亦都會講下呢個城市其實喺二十世紀嚟講咧，佢係唯一一個咧攞到呢個聯合國嘅文化遺產嘅封銜嘅城市嘅。咁所以你再講下呢個咁新嘅城市點解可以攞到呢個世遺嘅名咧？咁當然就係同佢嘅成個城市規劃設計同埋建築設計都好有關係啦。咁所以就想介紹俾大家嘅。 咁啊，呢個係喺巴西森林入面嘅一個新興嘅首都，亦都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咁啊，亦都啊，先導之後會同大家介紹啦。 跟住跳去一個非洲，亦都係一個我諗好少人聽過嘅國家，阿納特尼亞。 喺邊㗎？ 真係冇人聽。阿特尼亞咧，其實就係位於呢個紅海邊，佢就係叫東非啦。咁佢嗰個地方咧就叫喺東非嘅之角，因為咧佢就喺紅海嘅邊緣，所以咧當年咧就好多列強都爭取呢個地方。咁喺呢個十九世紀尾咧，呢、這個地方就成為咗意大利嘅殖民地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咧，佢就變咗係我去過咁多非洲嘅城市中咧，我覺得係最靚。點解呢？因為佢喺30年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意大利建築師同埋規劃師啦，喺嗰度起咗好多當時好新穎嘅一啲意式建築物，所以咧呢、這個城市係俾你好出奇地咧，覺得咧好似去咗意大利咁。佢包括有好多啲 cafe 啦，有好多啲戲院啦，佢哋啲人好中意飲 cappuccino 啦，食嘅 pizza 又好好食啦。咁啊，當然個旅行感覺好意大利啦，但喺非洲嘅城市，咁所以咧就想講咧呢、這個城市究竟喺。佢嘅風格上點會喺一個非洲大家覺得唔係咁發達嘅一個大洲嘅情況之下，點可以出現一個咁靚嘅城市咧？就想講下咧，一個風格點樣影響一個城市啦？ 呢、這個都同阿仙奴之前同我哋講咧，話追求嗰種原味道、嗰種純粹咧，有啲啲唔同，因為佢係受到一種外來嘅文化、一種文明去影響底下，然之後再去建立嘅一個城市。 佢就並唔係話佢本土佢哋嘅人係想咁起嘅，咁、當然就係殖民地嘅原因啦。 系啦，咁啊，殖民地嘅特色咁啊，喺呢个非洲嘅城市阿斯马拉啊， 跟住就会跳去欧洲国家啦，但系都系欧洲岛国，可能比较少人会去啦，就系、是、呢个马耳他。 嗯， 马耳他嗰阵时啊，冯杰你都去到附近啦， 附近、啊、 意大利南部， 冇去到马耳他， 搭程船就过咗马耳他啦。 地球好细嘅，全部都搭程船噶啦，都去唔到啦。 咁马耳他有咩咁特别咧？ 马耳他咧喺欧洲嘅历史上咧好奇怪，因为咧佢虽然咧、即系远古时代咧就俾好多列强侵占过。咁但系咧，佢最辉煌咧，而起到佢嘅首都 阿莱塔嘅时代咧，系十六世纪嘅时候，嗰、那个时候咧，竟然咧系唔系任何一个列强摩人起嘅，系由一个叫做圣约翰骑士团嘅摩人起嘅。咁所以咧，佢咧当年咧系用一个防卫嘅角度咧，去点样去设计呢个城市啦。而阿莱塔咧，亦都系咧欧洲其中一个好早咧有一个叫摩登城市规划嘅概念咧，去設計城市嘅，咁所以咧就想講一講咧，喺嗰陣時候點解可以去一個防衛城市，同埋佢有呢個規劃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啦。 嗯，咁之後嘅城市我知咧就會將會跳翻去南美嗰邊喎，咁係一個秘魯嘅城市叫做富斯科，咁呢個城市應該都幾有趣，因為佢係一個秘魯古文明嘅發源城市嚟嘅。 我諗如果好多人去秘魯都一定去過呢個城市，尤其是南美洲，因為其實 Cusco 咧附近就係馬丘比丘嘛，所以去親馬丘比丘咧，啲人都一定會經過呢個城市。咁呢個城市亦都係咧印加人咧佢哋以前嘅首都嚟嘅。咁佢特別在咧，就喺印加人咧起建咗首都嘅時候咧，當西班牙人嚟嘅時候咧，佢又將所有呢個城市剷平咗，但係保留翻佢嘅底部，就做佢嘅新嘅建築物嘅地基。咁喺上面先起佢哋殖民地城市。咁之後呢個城市咧，其實有幾個唔同嘅層次。咁我想講下，究竟喺由佢印加時候嘅一個炮營嘅城市規劃，點樣變咗做而家一個殖民地城市咯？ 咩叫一个炮型嘅城市规划呢、這个都真係要多少少解释究竟咩叫炮型。 係啦，到时大家就会知道 㗎。係啦，炮系讲緊即係动物嗰隻炮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跟住去返中东地方呢、耶路撒冷同埋希伯伦啦，呢、這个亦都系喺圣经入面经常都会提及过嘅城市。咁你去到呢个时候究竟有啲咩嘅感受呢？其实 我諗如果去親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呢，你一定會係好感受到個宗教氣氛嘅。其實就想講呢，呢兩城市頭先啊傑都有講啦，聖經成日出現㗎嘛，冇係聖經，而家新聞都成日出現，尤其是巴勒斯坦。咁我想講其實宗教點樣慢慢影響個政治，亦都影響到呢兩城市呢，其實而家呢佢都係被侵佔嘅城市嚟嘅。咁佢侵佔呢唔係話侵佔一部分喎，佢未必係地圖上侵佔喎，可能係侵佔一兩層咁樣。咁我想講下究竟宗教啦、種族啦、文化嘅衝突之下呢，點樣衍生咗呢個城市呢一分為幾。 咁我讲起城市，我哋成日都话其实一个国家入面最重要嘅城市就係佢嘅首都啦。咁但係之后落去呢，咁先到同我哋讲呢个塞浦路斯嘅首都呢，咁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状态。 係啊，塞浦路斯都系地中海一个岛国啦，佢嘅首都尼科西亚呢就系全世界现存啦唯一一分为二嘅首都啦。以前就有柏林啦，柏林统一咗之后就已经冇啦。咁呢个就变咗系全世界唯一啦。咁佢嘅北边呢就系土耳其族裔嘅人聚居呢，南边呢就系希腊人嘅。咁就想同大家介绍究竟呢一个唔同嘅种族亦都有宗教原因啦，点可以将佢城市呢而家系一分为二，而佢点可以两种唔同嘅人叫做和平共处呢？ 过到去噶系嘛？虽然佢一分为二，但系可以通过去。 其实都系呢个世纪，系2003年开始咧先去通过，之前系唔得嘅。咁所以咧就想讲下，究竟我哋嘅和平进程系咪令到呢一个城市两边嘅人系咪仍然可以联合翻起嚟咧？ 咁我听落其实好多嘅城市都系好有佢入面嘅故事喺入面。咁而之后落去咧就系美洲嘅古巴夏湾拿呢个城市。咁呢个城市咧个特别之处咧就系因为我睇翻啲相咧，发觉咧呢个城市啲嘢好古董嘅感觉，即系唔似一个好现代嘅城市。无论系入面嘅建筑物或者系车咧，都好似留咗喺几十年前冇去进步过。 系啦，你讲冇错。其实夏湾拿都应该系我最中意嘅城市，都冇其一嘅啦，即系因为咧呢个城市真係太靚，同埋呢佢係保存到喺60年代嘅感覺。咁但係呢一、這個佢點解可以將個文物好似古董咁保留到呢，係咪刻意呢半刻意同埋半被逼嘅，就係、是、因為呢佢當年受到美國禁運啦，而佢哋冇錢亦都冇資源去復修佢哋嘅建築物。結果呢佢所有嘅建築物呢就好似保留咗60年代一樣咁殘啦。咁但係呢古巴除咗佢建築物呢這個 backdrop 呢係好殘之外呢，佢所有嘅生活嘅一啲制度啦，譬如而家都係奉行緊社會主義啦，全個美洲唯一嘅共產國家啦，佢亦都有好多資源重用嘅，例如有啲車，佢啲古董車，你見佢不斷，哇，好似好多好靚古董車，其實就因為冇新車入咧，佢不斷去翻修舊嘢，咁佢呢種資源重用嘅方法咧，令到呢個城市咧就真係不斷咧可以重現翻喺當年最靚，我覺得係最輝煌嘅時間咯。 咁大家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去啊。咁但係去之前都可以聽住我哋嘅節目入面去講解一下、介紹一下先。咁咧跟住落去介紹嘅城市咧，就去到伊朗啦。 頭先介紹咁多個城市咧，這個咧就係真係唯一一個係波斯城市啦。咁同埋咧，佢係一個回教國家裏面啦。伊朗咧就俾美國就列為呢個邪惡族心啦。咁但係咧，其實去過伊朗嘅人咧都覺得啊，唔係喎，呢度嘅人好友善啦。咁同埋咧，佢嘅舊首都咧伊斯法罕咧係其中一個世界最靚嘅城市嘅。嗰陣時咧，曾經有講就話：喂，呢個係世界嘅一半嚟嘅。咁我想同大家介紹咧，就係佢呢一度咧好多建築物咧都係一個王朝嘅時候起嘅一啲皇宮式建築物啦。但係其中佢咧有一個好靚嘅廣場，呢個廣場慢慢由皇宮廣場點樣變咗做而家嘅公共廣場咧？咁想同大家講下，究竟呢個公共空間同埋城市嘅關係嘅。 即係皇宮都係一個我哋話統治者嘅一個地方啦，咁啊俾咗一啲普通一般嘅平民百姓去用，咁但係之後落去羅馬尼亞又係一啲即係同極權咧或者同一個統治者好大關係嘅一個城市。 係啊，因為都想介紹下東歐嘅一啲歷史啦。咁我諗東歐好多城市都有感覺嘅，但去到咧羅馬尼亞嘅首都布加勒斯特咧，你會認識到咧佢個建築物就係全世界最大最重嘅其中一個公共建築物啦，就係佢哋嘅國會大樓啊。咁呢個咧就同佢哋之前嘅極權嘅統治者啦，受西斯古有關啦。咁因為呢一個城市喺呢個建築物咧，竟然咧係要將佢個規劃咧重新變，亦都要將一啲區域咧拆咗，一啲舊嘅建築物咧要拆咗去。咁啊想講下，究竟極權統治之下點可以改變一個城市嘅規劃咧？ 近年其實都聽好多城市嘅重建啦，或者要起一啲新嘅，譬如城市嘅發展嘅時候，都有好多嘅人民咧，都或者會受到牽連嘅。咁但係當呢個 case 擺咗喺羅馬尼亞嘅布加勒斯特，會係一個點樣嘅狀態呢？咁大家留意啦。咁而印度嘅昌迪加爾咧，呢一個城市其實係我哋之前嘅集數入面咧都有介紹過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喺我哋可以話係咪喺現代主義呢個發展入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城市。 都是的，因为它是体现了现代的城市规划其中一些的理念嘛。但是呢昌迪加爾当然如果你由建筑城市角度看就好多东西讲了，那我都会讲这一方面，但是呢就是怎样去衍生这个城市，还有呢这个城市呢是当年呢其实在50年代战后很多西方的建筑师呢他有一个心态呢就是他扶贫。佢幫助一啲比較窮嘅地方，所以佢想用一個最平就最有效率嘅方法起一個城市。咁想講下呢個咁有規劃、咁有效率城市，究竟而家係咪仍然可以 work 到呢？咁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最後一個嘅城市咧，就係喺哥倫比亞嘅麥德林啦。呢個城市咧，就聽啲介紹咧，即係上網揾啲資料嘅時候，都覺得其實係一個好似好危險嘅城市嚟噶。咁啊，但係阿仙奴梗係啦，唔怕嘅。總之一個好或者值得去嘅城市都去。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好危險嘅城市嚟嘅咧？ 危險就過咗啦，日子。而家咧，其實哥倫比亞咧基本上就和平啦，因為其實前兩年咧，佢哋同呢一個反對軍啦，同埋一啲遊擊隊咧簽咗和約。基本上咧就冇乜一啲咁大嘅衝突噶啦。咁呢個城市咧喺上世紀80年代咧，曾經係全世界咧謀殺率最高嘅城市嚟嘅。點解咧？因為當年咧就係哥倫比亞一講咧就諗起毒品啦。係 啦。 咁當年咧就係毒枭咧係控制咗好多唔同城市，而呢個城市咧嗰個毒枭咧甚至咧係有自己嘅警察啊、自己嘅軍隊啊、自己嘅政府啊，佢係個勢力好大嘅。咁呢個城市因為勢力大咗之後咧。反毒啦，亦都吸引咗好多鄉村嘅人嚟揾嘢做，咁變咗咧佢貧窮人口多咗啦。點樣去可以容納到呢班人咧？咁結果咧，佢政府諗到咧就起一條地鐵，而地鐵咧亦都改變咗你城市面貌啦。呢、這個國家咧，其實咧就算首都咧都冇地鐵系統，只係得呢個城市嘅。咁我所以想講咧，究竟個地鐵系統點可以改變個城市嘅面貌？ 咁啊呢度咧，總共已經有12个城市咧，咁阿仙奴咧同我哋做一個簡單嘅推介。咁當然啦，每一個城市入面咧，究竟有啲咩嘅特色啊，又或者究竟阿仙奴同我哋分享嘅 唔同嘅城市嘅感受又係點樣呢？咁啊，留意住之後落去嘅十二集嘅建築二啦。咁我哋咧會逐一咧會同大家慢慢咁樣介紹嘅。咁當然啦，除咗介紹呢個城市嘅一啲建築物啊，亦都會奉上一啲即係呢個城市背後發生過有啲咩嘅故事咧，亦都點樣影響到呢個城市嘅發展。咁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咁啊，之後嘅一個季度咧，咁就先奴咧多多指教啦。咁 大家都咁話， 希望大家亦都會中意我哋送俾大家嘅呢一個系列嘅城市同埋呢個系列嘅建築。咁我哋下個禮拜一晚嘅九點至十點啊，香港電台第五台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